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弘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 Good afternoon, class. Welcome to your first flying lesson. Stick your right hand over the broom and say up. 北京环球影城度假区将于9月20号正式开园。哈利波特、变形金刚、侏罗纪世界、功夫熊猫、小黄人等承载很多影迷回忆的经典形象将悉数登场，带领大家一起回到电影中的世界。 That was awesome. Let's go again. 从1964年首座环球影城在好莱坞面世，到如今全球的第五座环球影城落户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已经走过了57年的岁月。然而，其中的经典 IP 形象经久不衰，深受游客的喜爱。这一方面是因为系列电影的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这些 IP 的衍生图书。编辑部的故事特别策划环球影城的文化 IP。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聊一聊功夫熊猫和驯龙高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听一听编辑张雅娇对北京环球影城功夫熊猫景区的介绍。 北京环球影城的功夫熊猫盖世之地是环球主题公园第一个以功夫熊猫为主题的景区，也是整个北京环球影城最具中国元素的地方。功夫熊猫的景区都在室内，用梦幻的光影效果打造了一个热闹的熊猫村。其中最主打的项目是神龙大侠之旅，游客可以穿梭在电影场景中和阿宝完成一次自我成长。这个骑乘项目到最后会有一个初级版的激流勇进，不过不用担心，除了第一排的观众，其他乘坐者几乎感受不到水花。其他项目还有灯影传奇、旋转武侠等等，非常适合小朋友。在功夫熊猫景区内吃饭的地方也有很多，比如平先生面馆，它还原了电影中的面馆场景，不同的是服务员会对所有游客道一声大侠。这里的餐食性价比还不错。那么功夫熊猫系列电影及图书中是如何展示中国元素的？功夫熊猫又给小朋友带来了哪些启发？下面的节目我们就请到童趣出版公司的编辑任立新和郭丹丹一起来聊一聊。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重点为大家介绍两个哈大家非常熟悉的动漫作品的这样的内容，以及呢由此而衍生的一些涉及到动漫作品的图书。一个呢就是《功夫熊猫》啊，一个呢就是《驯龙高手》啊。这两部电影，我想很多朋友都看过，可以说这不仅仅是两部了哈，因为《功夫熊猫》一共出过3部，《驯龙高手》其实也出过3部， 对的， 而且当中啊都是和动物有着关系的哈，在这个《功夫熊猫》 熊猫当中不仅仅出现了熊猫这样一个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的这样一种动物的形象，其中还有很多非常有趣的这样的动物的形象。在驯龙高手里面，那么龙就是必不可少的这样一个主角了哈。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功夫熊猫。其实功夫熊猫呢，它的这种中国元素是融入了很多而且呢就是和最初的比如说我们大家最开始看到的好莱坞的花木兰那部电影当中也是有不少的中国元素，但是我发现呢到功夫熊猫之后呢，它的中国元素的融入就非常的贴合了，不显得很生硬。那么在这个功夫熊猫当中的一些中国元素，二位还有印象包括一些什么呢？ 对于我来说，好像当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其实就是它的这个配乐。我觉得它的配乐是非常有中国风的。当时这个给他做配乐的老师应该是国际著名的这个配乐大师约翰季默。他当时做的这个配乐除了用到西方的电子音乐然后管弦乐以外，他还融合了很多中国的乐器，比如说像二胡、琵琶、竹笛，是这些乐器放进来以后，它呈现出来这种非常具有武侠风的这种风格，营造的这种氛围可以说是给那个观众带来的非常好的视觉体验和音效体验。 对对，没错没错。郭丹丹呢有什么样的印象？ 对于我来说，这部电影它就是给我的中国特色最明显的就是阿宝身边生活中有很多场景，比方说锅碗然后筷子，挂在墙上的一些中国风的壁画，然后他爸爸面馆门前的红灯笼贴的福字，以及我们电影情节中的舞龙舞狮、烟花鞭炮，以及我们整个电影整个色调都是红黄黑白的暖色调，它都有很强的中国色彩。 没错没错。其实如果要问我的话，我印象最深刻的功夫熊猫当中它传递出来这种中国的武术的精神， 对， 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那么他刚开始师父被打败了然后呢他要去奋起去反击，但是他却打不过那个反派那于是呢他要去领悟，要去顿悟，这里面既有这种中国功夫的精神的体现，那么也有我们中国的这种禅意的精神的体现这个呢是对于我来讲印象很深刻的这样的场景。那么说到场景，我想很多朋友也会有这样比较深刻印象的功夫熊猫一些比较经典的场景，那对于您二位来讲这种经典的场景现在还有印象的都是一些什么呢？ 我记得其实印象最深的一个场景就是乌龟大师羽化登仙的这么一个场景 那个场景 对因为其实对于羽化登仙这个死亡的一个概念，其实是我们东方文化中一个比较特殊的这个表达方式。然后当时这个乌龟大师在智慧桃树底下和那个浣熊师傅交代完最后的话以后，漫天的桃花花瓣然后飞下，然后他去羽化成仙那个镜头，我觉得是印象非常深刻很震撼的一个画面。 丹丹呢？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有两个重要的场景，一个就是玉皇宫，它代表的是中国风的宫殿建筑，就整个建筑非常的经典非常的美，还有一个就是整个的和平谷，然后它代表的是中国意味的山水风画，就是整个场景也是非常的美。 好，那下面呢我们就说到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所说的功夫熊猫的这一套书了哈。那这一套书到底是一套怎样的书，先把这个书的简单的情况二位呢谁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针对功夫熊猫这部大电影，我们开发了很多图书的产品线，有特别针对3到6岁孩子识字和独立阅读的起步型读物，就是我们这套拼音认读系列。这套书呢它就特别适合学前的孩子学习拼音增加识字量，它是这种左页是大图右页是文字的形式，然后右页的文字呢我们都是选用这种简洁的语言然后简短的句子，然后每一个句子中间呢我们会穿插这种小图，比方说在功夫熊猫这本书里面第一页我们会出现阿宝，那阿宝长什么样子呢，我们就会在阿宝的这个文字的后面穿插一个小图，让小朋友们一看这个就是阿宝，他的形象是长这样的，就特别方便小朋友来理解这个故事。然后这套书呢它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帮助小朋友理解这个故事的，它就是我们会分章节，然后我们会把整个故事分成4到5个章节，每个章节呢我们会提炼出一个主题点，然后来帮助小朋友捋清整个故事的脉络。 那像书当中因为他所讲的故事也是和电影当中的故事是一样的嘛， 对， 是吧，和电影相比他在讲故事的一些细节上内容上有没有一些 删减的部分呢？ 是有一些删减的，我们是会最大程度的保留故事情节，但是针对一些小朋友们不太好理解的一些情节，我们会以小朋友的语言来表达，但是会保留一些电影最纯真的价值观以及一些正确的方向来引导小朋友来读这个故事。 比如说哈，哪些情节可能细节可能是不适合小朋友们的，或者小朋友们理解会有一些艰难，我们做了怎么样的修改呢？ 其中有一章节是大龙越狱的情景，就是电影画面里面它会有很多场景的转换，以及它是怎么从监狱里逃出来的，有很多细节，但是小朋友看的时候可能会很复杂，他有些内容是不理解的，然后我们就通过一些文字的细化来展现这个画面。我们有一个情节是伴随着惊天动地的怒吼，大龙躲过弩箭，挣脱铁链，荡过石桥，踩着跌落的碎石朝监狱门口猛扑过去。我们就通过这几句话就可以把整个大龙越狱的一个情节来简单的让小朋友来能想象出来。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因为在这本书当中其实涉及到很多电影当中的场景，电影当中的图片哈，那么这些场景都是选自电影的是吧？ 对，都是选自电影的。 那么当时啊，最开始的时候在和这个电影方啊，环球这边来协商的时候啊，引进这样的一个《功夫熊猫》这样系列图书的时候，当时是如何和对方来进行联系的？ 当时其实是我们去跟他们去聊这个版权的一个契机，正好是2017年《神偷奶爸三》电影上映的时候，因为《神偷奶爸》这个系列电影在我们国内的这个反响一直都非常好，口碑也很好，票房也都很好，所以当时有这么一个契机，说可以把这些小朋友们喜欢的这些IP 品牌引入到我们国内的出版市场里来，所以就去跟环球方去谈这个合作。然后正好呢，除了这个小神偷奶爸以外，还有他们旗下有梦工厂的这些电影，比如说像驯龙高手啊，然后这个功夫熊猫啊，就这一系列的我们都能引入，然后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所以就把这个事情给共同做成了。 哦，是这样的哈。那当时啊，和这个环球方来谈的时候，和版权方谈的时候，我们就是已经有想法要做成这样的一系列的童书啊，就是已经有这种出版的一些计划了，是吗？ 因为我们公司是这样的，我们公司其实一直是以做 IP 起家的这样的一个出版社，除了现在的这个环球，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品牌，然后我们一直都致力于把这些国外的好玩的这些品牌引入到国内市场里，然后向小朋友们去推荐。 那最开始的时候已经有这种想法要做成什么样的形式了吗？ 对，因为我们就像刚才说的，我们是从做米老鼠起家的，然后之后的 喜羊羊与灰太狼， 对，包括到后面的米菲，到迪士尼，我们有很丰富的经验来做 IP。 然后做之前，在引进这部版权之前，我们肯定会是有一个详细的图书出版计划，包括我们会有针对不同年龄层的，最主要的是3到6岁的图画故事书，然后还有益智游戏类的，包括双语阅读类的，我们都是有的。 那我们说这个功夫熊猫的这一套书哈，那这一套书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功夫熊猫我们也是就是针对它这个 IP 的，针对小朋友的年龄层，我们也是做了有图画故事类型的，就像我们刚才推荐的拼音认读系列，还有一个系列就是我们国际金奖系列。国际金奖系列呢，就是我们优选了环球影城就所有获得过国际大奖的一些优秀的影片，然后把它就是做成一个系列。然后这部国际金奖系列呢，它就是全部选用的是高清的电影剧照图，然后它会把电影的一些画面浓缩到文字中来给小朋友们提供出来，让小朋友们阅读。然后就是整本书，每本书我们差不多会有200多张这种剧照图，然后整个阅读下来视觉感受是非常好的。因为是这种作为幼小衔接类型的书，我们都会加注拼音，对于小朋友们学习拼音识字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功夫熊猫这边我记得应该还会有这样的一套是这种有声的绘本是吗？ 对对对，这套书呢全名叫做金色童书经典有声绘本中英双语版，然后这套书呢一共有10本，然后包括我们功夫熊猫在内还有环球旗下的其他 IP 品牌都在里面。这套书它其实是一套中英双语的这个故事书，前面呢是我们的这个原版的英文故事， 后面呢是我们的这个中文故事， 嗯， 而且除了这个文字以外，我们的这个书每一本后面都有一个二维码，只要拿起手机去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获取这个非常纯正的美式朗读音频。 哦， 对，所以在阅读这个故事的过程中，也可以一边去听原汁原味的地道的英语。 嗯， 对，这是一个对于小朋友来说，这其实是一个一举两得的事情。 嗯，对对对，哎，那这个英文的朗读又是找的什么人、 嗯、 谁来读的呢？ 是我们专门找了这个专业的这个英文这边的这个配音老师去阅读的，而且是为了配合这个小朋友他们的这个英语听力阶段，所以我们专门读的是比较慢速版的一个配音。 嗯，明白明白、嗯、啊，因为像功夫熊猫也好像我们今天讲的另外一部电影这个驯龙高手也好哈、嗯、它整个这样的故事脉络大家都知道，但是要把它朗读出来，首先需要有一个文本，是吧？ 对。 那这个文本我们如何来确定下来的？ 这套书呢，它其实是引自我们国外一个特别有名的一套童书，叫做小金书，它这个名字叫 Little Golden Book。 这套书在国外非常非常有名，它应该是几十年前就已经在国外上市了，当时这套书一经上市以后就几乎说是可以在美国是风靡全国。 嗯， 因为它当时的定价非常的低，在那个时代其实图书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有点类似于奢侈品的，很多人是买不起的、 哦嗯、 但是这个书呢以它非常低廉的价格和优秀的品质，当时上市以后就获得了非常多读者的喜欢，所以这套书在上市以后引起了各方的关注，然后这套书也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这么多年来一直经久不衰，而且一直还在不断吸收非常多的优秀的故事到里面去、嗯、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环球的这些好的故事它都会吸纳进来，所以我们是用了他这套书的原版书的素材和文字，然后改编成我们现在的这个、 哦、 这套书。对， 不管是这一套书还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功夫熊猫的那一套书哈，那么它其中很多的画面都是选自电影的、嗯、刚才呢也二位也跟大家讲到，但是呢电影当中啊它那个画面是连续的，而且呢是由一帧一帧的画面来组成的，对吧、 嗯、 我们不可能在一本书当中把每一帧都跟大家展现出来，那么画面我们是怎么挑选出来的？如何来确定比如说我要哪个画面不要哪个画面哈？那这一块是我们的编辑来做的工作吗？还是说和环球那边来共同来做的工作？ 首先我们就是做这套书，环球会提供给我们一个非常丰富的素材库，然后里面就会有成千张的那种高清剧照图、 嗯、 然后我们会根据我们做不同系列的图书来选取不同的图片，就像一些特别重要的故事情节，我们肯定会有高清剧照图来支持、 嗯、 来选取。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我们知道这个童趣出版公司啊，其实除了出版涉及到功夫熊猫的这个国际金奖系列啊，还有这个金色童书经典有声绘本系列之外呢，还出过两本非常有意思的和功夫熊猫这个电影相关的书，一个就是立体手工书哈、啊，叫做功夫熊猫游中国立体手工书，还有一个呢就是跟贴纸相关的书，是吧？这两本书和我们刚才跟大家所讲的另外的功夫熊猫系列的这个图书又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地方，它的特点在哪里？二位谁跟大家讲一讲？ 我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立体手工书这本吧。 嗯， 这个当时做选题的时候其实是在想我们如何能把功夫熊猫更好的本地化，让它带给我们这个小读者有一些不一样的阅读感受、嗯、然后我当时是比较喜欢建筑这个 领域， 对，所以当时就在想，哎，那功夫熊猫它就是在讲我们中国的故事， 对， 我们就正好能把这两个能不能结合起来。 嗯， 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些资料，发现我们功夫熊猫它本来就是在我们国内发生的这个故事嘛，所以就把它游中国的这个概念加进来、 嗯、 那我们就去向小朋友介绍一些非常有名的这个名胜古迹，比如说像是兵马俑，像我们的这个故宫、 嗯、 像开平碉楼， 开平碉楼， 对，像 福建 土楼， 土楼， 对、 嗯、 我们怎么去把这个去融合进去，当时想这个形式 怎么做，其实也是想了很久，后来发现我们就干脆把它做成一个立体手工书。我们做这个书看完以后，不仅能看，还能去做出这么一套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来，是不是会更好？所以我们就去和印厂这边的纸模的结构工程师去讲了我们的这个需求，然后给他们提供了我们的资料，他们根据我们的需求来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策划，然后做出来这样一套的立体手工书。在玩这个书的过程中，你不仅可以了解这些有趣的知识，还可以亲手打造一套属于自己的这个名胜古迹。我觉得这是对于小朋友来说是有满满的成就感的。 因为其实在功夫熊猫这个电影当中，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就有很多中国的元素哈，比如说其中还有涉及到桂林山水啊，还涉及到这个比如说青城山啊等等等等这些著名的中国的这样的风景的名胜。那我们在这本这个立体手工书当中主要涉及到的就是一些中国的传统建筑人文的这样的景观，是吗？ 对。 那打个比方，比如说您刚才提到，比如说开平碉楼啊，或者福建土楼，那其实呢小朋友就可以用纸来拼出一个福建的土楼或开平碉楼，是吗？ 没错。而且它这个非常的简单，这个过程您在做的时候，里面除了有这个图文讲解以外，还有后面有二维码，你可以扫描，扫了以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的讲解教程，根据这个教程呢一步一步就可以做出来。 那有没有尝试过比如说一般情况之下拼一个天坛啊，拼一个这样的太和殿啊，它需要花多长时间 啊？这个是有难易程度不同的 哦。 对，比较简单的像是福建土楼，可能对于一般的小朋友来说5-6分钟就可以做出来了。比较难的呢就是祈年殿和太和殿，因为这两个建筑本来的体量就比较大， 对， 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其实已经就和我们的那个纸模的工程师就在说要把它做的简化一点，但是虽然做了很多简化，但是还是想保留它非常多的这种特色，所以它相对来说要难一点，可能要做完以后可能需要15-20分钟。 哦，15-20分钟算难的是吗？ 我觉得是比较难的吧， 是比较难的。 对对， 它是要做完之后是要立起来，是要搭起来的，是吧？ 对。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个纸张的选择需要结实一点 啊？没错没错，因为你纸如果我们选比较软的纸的话，那它可能不够挺阔，你做完以后它可能就软塌塌的，不够好看。所以我们在选择用纸的时候，就是选的是高克重的这个白卡纸，它是非常适合做立体手工书的一种纸。做完以后呢，它是可以完全放在那边，你不需要去手扶着它或者靠在哪里，它就是可以立在那里的。 哎，那中国有这么多著名的这样的人文的景观，有这么多历史悠久的建筑，那我们在书当中是怎么选择的？ 首先我当时也是考虑这个问题，后来在想，那我们就去选一些，一个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另外一方面是入选了我们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这些名胜古迹，所以是从这个里面去选了一些作为我们这个书里的内容。对， 那这本书出了之后，孩子们的反响怎么样？ 这本书因为是刚刚上市，这是我们拿到最新鲜出炉的一本书，这是刚从印厂寄过来的样式。 是吗？ 对对，所以我还是很期待它的这个市场反响的。 对，但是我刚才翻了一下，我就觉得非常的好玩，我都想把它拆开玩一玩啊，我相信孩子们会非常的喜欢的哈。啊，这是这个立体手工书哈，另外一本就是跟贴纸有关的这样的功夫熊猫的书，很多孩子们都喜欢贴纸，包括我小时候也非常喜欢贴纸，拿着贴纸到处贴啊，书包上、笔盒上啊，包括书上啊，都会贴这样的小贴纸，觉得很可爱哈。那么我们这本就功夫熊猫的这个贴纸书又是一本怎样的书，跟大家介绍一下，丹丹说一下哈。 对，说到贴纸，我们这胖乎乎圆滚滚的熊猫它肯定是少不了的，它一定要做成贴纸，因为它非常深受小朋友们的喜爱，就像我们这本书就一上市就是卖了好多好多册，很多小朋友和家长都给我们反映说非常非常喜欢这套书。因为就像它的书名一样，功夫熊猫1000个贴纸全收藏，就是我们这本书里面它收录了足足1000枚的小贴纸，它除了就是会搭配我们前边文章里会有的包括涂色、找规律、 然后走迷宫，然后找不同等各不同的题型，还有一些就是像故事的情节，我们也会加入到游戏中，让小朋友就是一边玩然后一边了解我们这个故事。然后这些贴纸呢，我们是选用了120克的透明不干胶，很轻松的撕下来，很轻松的贴到对应的页面中，都是就是没有危害，小朋友不会划伤手，就是很轻松的贴，都非常好。 哦，这本书您刚才提到就是出版了之后大家非常的喜欢， 对， 是吧？ 是的，是的。 当初是怎么设想的？说我们要出这样的一本书呢？ 就是我们首先是针对熊猫阿宝的这个形象，它非常非常的可爱，也非常的憨厚，就小朋友非常喜欢。就是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调查，就小朋友特别想，哎，我们怎么把各种类型的熊猫阿宝的形象，然后我拿到手里，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呢？然后我们就出了这么一个套系，就是前面会有各种类型的题型，就是他在玩的过程中又可以锻炼小朋友的各种能力。 我们也知道功夫熊猫呢讲的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可爱的这个熊猫阿宝这样一个成长的故事，是吧？那您二位觉得孩子们通过看功夫熊猫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图书能够从中得到一些什么呢？ 我当时其实看完这个故事其实觉得还是很感人的，因为最打动我的一个点就是它讲述的是一个小人物成长为一个超级英雄的一个故事。因为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都是一个普通的人，平凡的人，但是去怎么去成为这个自己的英雄，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这个故事告诉我的就是要相信自己。就像那个阿宝他的爸爸告诉他的说，他们家的面条汤祖传秘方其实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秘方，就是要相信自己，你相信自己可以做出一碗特别好的面汤来，那你就一定可以做出来。所以相信自己对于阿宝来说，也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没错没错。丹丹怎么看呢？ 我觉得除了相信自己要相信别人，这一点就是体现在阿宝的师父身上特别明显。刚开始就是阿宝意外被选为神龙大侠，他师父很不看好他，就觉得这么一个胖乎乎的熊猫， 对啊， 然后 你怎么能当得了神龙大侠呢？ 对，浑身都是赘肉，然后什么都不会，你凭什么成为神龙大侠？所以他师父刚开始并不是特别想教他，然后阿宝也没有学到什么真实的本领，但是乌龟大师就点醒了阿宝的师父，他说你要相信他，说不定他会带给你意外的收获。所以他因为针对阿宝特别爱吃的一个特性发明了一个吃货特训法，所以阿宝就是根据他师父对他的调教，他的武功长进很快，然后最终打败了大龙。就是在这一系列的故事中过程中，我就觉得相信他人也很重要。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刚才呢我们聊了很多功夫熊猫，下面呢我们再说一说有关驯龙高手哈。驯龙高手这部电影呢，我想很多朋友也是很熟悉了。那么龙这样一种形象在我们东方的文化当中，那它是这种皇权威严吉祥的这样一种象征，但是在西方的文化当中，除了我们会发现东方的龙和西方的龙形态外表上的差异之外，那么西方的这种传统文化他会认为龙啊，绝大多数都是一种恶兽哈，是一种恶的这种象征。但是我们会发现在《驯龙高手》这部电影当中，龙却是那么的可爱，那么的有人情味。那这回呢驯龙高手呢也是北京环球影城的一个景区哈，它会有一个这样一个常驻的舞台剧叫做不可驯服，他讲述的就是这个驯龙高手的故事哈。那么您二位认为哈，驯龙高手这样的一个故事，他所给大家传递出来的这样的一种精神，他的特别之处都在于哪里，能够给我们的孩子们带来一些什么不同的东西呢？ 驯龙高手其实这部电影从第一部上映到第三部完结一共经历了有9年的这个历程，然后这三部电影可以说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故事，我觉得是不能单独的去看一部，一定是要三部连起来看，以后你会得到一个感触。这三部其实看完以后，我觉得最大的感触就是它其实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关于离别分别的一个主题。我个人的感觉。 为什么您是认为这样的一个离别分别的主题呢？ 因为你看第一部的里面主人公他虽然和龙相遇了，但是他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他失去了一只脚，他在成为真正的这个驯龙高手 的时候他失去了一只脚，而第二部的时候他其实是失去了他的父亲。 嗯， 到第三部的时候他失去了最好的朋友，就是他的这个龙乌鸦仔。 嗯， 所以三部连起来看，它其实是在讲如何分别，这可能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话题。所以我看完以后其实是很泪崩的，当时 的确是这样。因为其实每一部虽然说最后的结局都是有一定的欢乐的成分在里面，但是我们都会面临着失去。 对， 那这个主题所给孩子们传递出来的就和功夫熊猫又不太一样了哈。 是、 啊、那么这主题您觉得对于孩子们理解亲情、理解友情、理解自己的生活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地方呢？ 对于我个人来说，其实它这里面除了分别以外，这些比较可能伤感的点以外，我们还可以从里面其实去了解很多，比如说第一部里面我们去如何和一个一开始可能是处于敌对方的一个人做朋友、 嗯、 我们首先其实是要去了解对方、 嗯、 我们只有相识才能相知，才能彼此互信、 嗯、 这是我们从陌生到熟悉的一个过程、 嗯、 这个可能对于每一个人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然后到后面我们去比如说去可能失去自己最亲近的人，有可能对于小朋友来讲是有一点沉重的话题，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可以去避免也不无法去逃避的一个课题。 嗯， 所以你当你去了解了以后，我们才会去更加珍惜现在，去更加珍惜当下。 那么我们的驯龙高手这一本书哈，他面对的这个孩子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呢？ 针对《驯龙高手》这部电影，我们也是最最受小朋友欢迎的，就是国际金奖系列。 哦， 对，这个系列就是销量特别好，小朋友特别喜欢、 嗯、 因为它会结合高清的电影剧照图，然后把文字内容展示的会特别好，里面的一些细节可能你看电影的时候会忽略掉、 嗯、 但是在读书的时候你会静静的慢慢的然后来读这个文字，然后配合这个插图来看，你会感受到很多就是在电影院可能你没有感受到的一些细节一些感受。 这个是国际金奖系列， 国际金奖系列、 啊、那驯龙高手是不是还有别的系列当中也涉及到了，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金色童书经典有声绘本系列当中也有是吧？ 对，这个里面也有我们的驯龙高手这个故事。 嗯， 而且它也是就是采用了前面是英文后面是中文的这个形式， 它会更简洁，整个故事更简洁、 哦、 然后它会更偏绘本风格一些。 对，它的这个里面的插图其实用的是这个美绘的风格、 嗯、 如果小朋友看到了他可能会觉得很可爱的这个画风，它其实和我们的这个国际金奖的这个给人的这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他更强调的其实是在读故事的过程中去学习英语，所以他可能在一些情节处理上有一些特别细小的我们就可能会略过了。 那我们这回这个国际金奖系列仅仅是涉及到驯龙高手一这部电影是吗？ 嗯，对，目前出的只有驯龙高手一。 哎，那么驯龙高手因为二和三哈、啊、已经上映了哈，那二和三是不是有计划比如说以后也会再出版呢？ 会出版的，这是我们下一个季度的计划。 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二位啊，跟大家介绍了这个有关功夫熊猫系列电影和驯龙高手系列电影的由童趣出版公司出版的一系列的这样的童书哈，大家不妨啊等家长带着孩子们去环球影城之前啊，要读一读这些书，读过了书看过的电影再去玩，我想这种感受就会不太一样了哈。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分享了这两个主题啊，谢谢二位，谢谢。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朋友们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你